扁的 halfien halfien halfien halfien halfien， 热炎热暑 halhun halhun halhun halhun halhun， 胡椒 halhuri halhuri halhuri halhuri halhuri， 暖温暖 halukan halukan halukan halukan halukan halukan， 厚棉裤 haluku haluku haluku haluku haluku haluku， 将够将近将及 hamimie hamimie hamimie hamimie hamimie，清明清明节 hangxi hangxi hangxi hangxi hangxi， 好干净的人清白纯洁 hanzha hanzha hanzha hanzha， 近亲近的 hanqi hanqi hanqi hanqi hanqi， 加紧赶紧哈七天别哈七天别哈七天别哈七天别哈七天别，种类类别哈亲哈亲哈亲哈亲，缘由缘故哈烂哈烂哈烂哈烂哈烂，快快速哈萨哈萨哈萨哈萨哈萨，左哈斯户哈斯户哈斯户哈斯户哈斯户，柿子茄子哈西哈西哈西哈西哈西，暴躁暴烈性急哈炭哈炭哈炭哈炭哈炭。